主板成交额有1156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19356点，升124点，成交张数19990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美团157蚊，跌4.4；腾讯控股344.2，跌6.2；阿里巴巴80蚊，跌5.65；京东集团192蚊，跌16.2；盈富基金19.47，跌4.9；快手62.55，跌3.5；友邦保险72.45，升4；中移动50.2，跌8.5；建设银行5.39，跌1.1；南方恒生科技3.81.2，跌咗1.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8.09，瑞士法郎1，加元1.303，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系报1734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8.46美元，卖出价1839.38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4，升0.6。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政府就交代咗修例嘅建议同埋进度。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主席麦志豪： 我哋都唔系好明究竟点解有啲地方系唔执法，我哋民间团体我哋都系摸不着头脑嘅。 陈女士你好， 反而建议咧要考一张 paper， 俾啲狗鼠要有啲基本嘅认识，点样去对待啲小动物。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在住院或者确诊的期间，其实都有不同的患者有机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眼光的症状的。有一些研究估计，如果那些新冠病毒透过眼黏膜再经泪水流入我们的上呼吸道系统，这个其实都可以是一个传播的风险的。所以都建议，其实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戴回个眼镜或者护目镜去保护自己的眼睛。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喂，做咩咁开心啫？拍拖啊？ 哎呀，网友啫，喺交友网识咗几个月，哎，你都上去识人啦，冇咁 dry。 哇，交友网都可以试下喎、 啊，教我投资一达人。 我识人做投资经纪，赚咁多全靠佢啲内幕消息咋，我介绍你俾佢啊。 好啊， 小姐你好，我是达人 Ken 的投资经纪，你先去这里 download 我们公司的投资应用程式申请 account， 记得入齐你的电子钱包和银行资料，跟着你就将你的本金入到这个户口，之后我会帮你搞的了。 咦，不是用我自己户口？ 哦，本来呢开户3年才可以做 VIP 的，现在我偷鸡帮你做，所以呢要做些手脚的，放心啦，我哋会喺蜗牛证券做买卖，蜗牛证券咁出名，你唔信我都信佢啊！ 哇、哦，俾人呃啦！我系 check 到啲户口嘅交易记录啊，但系个户口根本就唔系我嘅。我问佢攞翻啲钱，佢就话个户口冻结咗，要入20万去解封啊！ 其实我都俾人呃咗啊！我喺你讲嗰个交友网识咗个叫达人 Ken 嘅人啊！ 又系我啦 ，B B， 你想攞翻啲钱， 好难啊！拜拜。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真正嘅应用程式 淨係可以喺官方應用程式商店嗰度下載得到。大家要記住，千祈唔好透過來歷不明嘅連結去下載投資應用程式，亦都唔好喺來歷不明嘅網站或者係應用程式入面輸入自己嘅電子錢包或者係銀行帳戶資料。如果投資公司是透過個人銀行戶口或者是電子錢包來到收取投資資金的話，這個很大機會是騙局來的。所以大家在投資之前先要了解產品的特性和資訊安全風險才好進行投資。另外，萬一對方要求大家簽署授權書去投資的話，大家更加要格外留神，千萬不要隨便給其他人用你的金錢去進行投資。 哪有這麼多投資達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熱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打1822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好啦，又翻嚟星期四嘅廣東廣西，哇！大雨淋漓啊，頭先即係市區好似唔係好覺，但係我喺西北部嘅香港，即係元朗嗰帶過嚟咧，簡直係涉過個水塘先能夠去到呢個西鐵，好恐怖，成身都濕曬。但係 anyway， 今日就歡迎我哋嘅老友記啦，好朋友啊 ，Joe， 阿 Joe 咧，中文名叫吳祖憲。咁頭先咧就開麥之前咧，同佢傾嗰輪噶啦，咁其實。他過去在職是航空公司的高層的時候呢，已經是出現過在不同的媒體，當然包括我們香港電台有不同的訪問，但今晚就廣東廣西輕鬆一點，好像朋友聊天就可以了。我們阿 Joe， Hello William， 咁阿 Joe 以前就是航空公司的高層，我們都透過航空公司的活動認識的，但他自己就有很多身份，但是其中一樣就肯定是旅遊達人，因為我相信他去的地方，由他幾十年在這個航空業，即要去的地方都非常之多，然後呢是他過去一路都不斷地旅行，不是為了公幹都去旅行，近年呢就已經是半退休的狀態，更加去旅行去得多，但疫情之下呢都沒有阻止他。阿 Joe， 講講你嚟緊去哪裡下。好犀利嘅，真系 嚟紧我喺五月尾就会去泰国啦，英国啦，去希腊啦，去捷克同埋德国。 总共几长时间啊？ 6个礼拜。 都好犀利，因为你啱啱其实对我印象嚟讲，你啱啱翻嚟咧，其实就喺呢个法属嘅加勒比海嘅一个岛叫做圣马丁尼。咁翻咗嚟冇几耐嘅啦，你知系。而之前咧，你亦都去咗呢个克罗地亚。 是 意大利亦都唔係好耐之前感覺上，咁但係你已經又一轉又要去啦嚇。 係，其實就我就成日都周圍去嘅，不過咧就係今次疫情之下咧，我就喺香港過咗18个月未離開過，從來都未試過嘅。喺我工作嘅時間同埋我自己去玩嘅時間，我咧我從來未試過香港住多過1个月嘅。咁上一次就疫症住咗18个月。 嗱，我唔敢講唔會住得多過一個月啦。但是呢我自己呢可以这样讲，我10几岁来香港去到外国读书，我是未试过在一年的时间，整整一年的时间是没有坐过飞机。其实现在不止一年，现在是超过2年，因为我最上一次坐飞机呢就去尼泊尔，那这个2年前的农历年去尼泊尔，回来之后呢是踏足出过一次，都是3月份那年，即是2020年的3月去过澳门几日，那么就没离开过香港。咁所以，我覺得就非常非常之唔正常咧，咁嘅情況啊。 大家都出慣門嘅，咁咁耐冇出去，覺得幾話即係悶啲咯。 係啊，都真係嗱，講下講下，其實咧又慣，當你慣咗咧，就唔會覺得佢特別悶嘅，因為你已經即係有一套 routine 咧，係即係營生咧，咁你唔會再覺得咧係混喺香港係好悶咯。我自己起碼我自己覺得哦，其實。我都有好多樂趣啊！我可以去行下山啊，見下朋友食下飯，或者係根本唔見人喺屋企，咁我可以 因為我中意睇電影，我可以對住個 mon 咧，我唔睇電視嘅，咁但係我係睇電影咧，我可以直落睇三四套電影係冇問題嘅，完全。咁咧，所以咧，咁咧我就即係對我嚟講咧係非常之 OK 嘅，即係完全唔去。嗱，首先講講先嚇。天文台於下午10:45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我仲以為有黑色暴雨添。OK， 咁咧就繼續同阿 Jo 即係講翻我哋即係呢個旅行啦。咁我即係 so far 我係 OK 嘅，因為有時你睇翻電影咧就講親即係啲坐監嘅人，即係尤其啲坐得耐嘅人咧，原來係唔肯離開、唔敢離開嘅。即係好多套電影咧都講啲即係坐得太耐啦，即係好年輕入去。出嚟咧，佢假釋俾你咧，已經係年紀好大咧，即係出嚟都冇用啦。咁就喺假釋住嘅地方咧，咁好多人就喺嗰度就已經自盡啦。咁所以係好慘嘅。咁對我哋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就係咁樣困住咧，唔出去咧，我哋慢慢就忘記咗點，即係去旅行啦，忘記咗其實我哋需要同外邊嘅人啊，同埋地方嘅接觸啦嚇。 其實我都覺得係漸漸我都習慣咗可以。唔出去嘅，咁我就係呢18个月裏面咧，其實我啲朋友都覺得話佢你一啲都唔悶啊。因為我見多咗香港嘅朋友啦，以前我成日工作上面又好，我自己去玩又好咧，成日都唔喺香港嘅。咁變咗就呢18个月咧，我就見多咗好多朋友，同埋咧我亦都坐多咗好多公共交通，因為我以前真係坐飛機多過坐巴士嘅，即係知我呢18个月咧，我係坐曬香港啲係 所有啲交通工具， 係咁跟住又攞2蚊啦，更加坐多啲啦。係咁跟住就係我去咗好多以前冇去過嘅地方，我以前即係對香港認識反而係比較少。但係呢18个月咧，我去咗好多我係好少去嘅地方。 嗱，雖然你話你對香港認識係少啦，咁事實上咧，即係我認識嘅你咧，第一你又有一塊即係。耕田的田在錦田那裡，你都會過去那邊耕田，去開耕田有時間的話，你可能都在元朗附近吃東西，那也都因為你自己是即是你是資助即是撐住兩隊龍舟隊，那你們都去西貢爬龍舟和比賽，那你都其實都相當不錯的。不過18个月之前呢，其實租是無端白事回到香港是沒得走，你根本他根本在台灣那邊台北呢，其實有些跟飲食有關係的一些生意在那邊做了，所以呢是都很少時間在香港見到你的，根本就是我特登去台灣見你的時候， 是啊是啊，特登去台灣見 到，是啊，所以 but anyway 啦，即是今次這個旅程是同人去還是自己去呢？還是好像過去你耐唔中有啲時間見啊朋友，就大部分時間都自己啦，係。 你講而家最近呢一個將會去 嚟緊呢個 trip， 最近會去呢一個咧，我就係去探朋友嘅，因為有好多朋友我都好耐冇見過啦，有啲甚至乎係10几20年冇見過嘅。 香港人嚟嘅？ 唔係，我以前啲商務上嘅朋友。 係。 咁我因為以前亦都做過旅行社啦，咁所以就同嗰邊好多來往嘅。咁我今次特登去探一啲好耐好耐冇見過嘅朋友。 嗯， 咁系嗰啲以前喺捷克我个当地导游啦，我第一次去识嗰个导游啦。 系， 我喺德国。几 多年前啊？仲有来往？ 有啊，30几年啦，30几年前啦，系啊。佢已经冇做导游啦，佢而家系捷克嘅玩具女王嚟噶。 哇，咁犀利啊！嗱，我捷克咧，其实咧去呢、這、一个，尤其呢一个布拉格咧，我第一次布拉格咧系柏林围墙，即系到咗之后冇几耐我就去嘅， 即系93、94咁上 紧。93。正九，因為92年咁嘛，柏林圍牆，咁啊93、94嗰段時間係啦，咁咧就去到咧，咁係一個冬天去嘅，因為我去奧地利，我喺維也納有個好好嘅奧地利嘅一個女性朋友，咁喺佢屋企即係作客啦，咁亦都有啲時間啊，仲多咗啲時間去邊度好咧？咁啊，咁佢話你可以去如果近嘅，你可以去布拉格，你可以去布達佩斯，咁咧我就。但我中意布拉格呢個名字，可能有啲電影之前睇過咧，有啲電影咁，所以咧，咁咧就決定去布拉格。但個第一次俾我嘅感覺咧，當然冬天咧落雪又凍啦，同埋啲路唔好揾啦，去到因為地圖啊啲嘢都唔係好 advanced 啦，嗰陣就好窮啦。你見到啲人係窮嘅個樣，個樣係窮嘅，窮得嚟，但係咧要咁樣講，未去過布拉格睇過。布拉格的捷克人你未见过美人，我觉得布拉格的人是最漂亮的，就是在那里哇，突然之间 男女老少都咁靚嘅， 係啊， 然後一般嚟講都好清秀，可能即係都即係當時即係經濟嘅情況啦，咁即係食得唔夠啊，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個個都第一佢哋高啦。咁樣全部高高瘦瘦金髮藍眼啊，咁即係哇靚得好緊要嘅佢哋嚇。 呢、這個都係我的感覺嚟嘅。咁其實我第一次去應該1984度啦。 嗯。 咁 差唔多時間 嚇。八四好早早好多。 嗯。 咁我八四年。 啊、你未九喎，係八。 八四八四，我係第一次。 未倒下啊！ 未嗰陣時仲係共產嘅。 係冇錯。 咁當其時就真係更加覺得佢哋唔開心嘅。但我最後一次去咧係2008。 嗯， 最後一次2008，即係我都好多年冇去啦。我2008年去嗰次咧，我發覺啲人開心咗好多，同埋啲人嘅即係無論衣着啊、佢哋嘅食物啦、啊，甚至乎啲餐廳嘅水準咧，係提高咗好多好多。 嗱，我就幾乎係每隔兩之後咧，每隔兩三年就去一次嘅。咁我最近嗰次去咧，其實 talking 嘅包我諗都係6年前到嘅啫，即係唔係好耐之前最後一次。咁其實已經成件事係唔同咗噶啦，完全係唔同咗噶啦，布拉格。摩登咗好多啦，咁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餐廳啦，多咗好多，即係啲後生人咧，全部都係都好update 咯，嚇、個感覺唔再一樣，但係佢靚都依然係好靚嘅。不過但係咧，我仲係好懷念咧90年代初嘅時間咧，去嗰兩次咧，見到啲人咧，即係嗰種清秀啦，有種清貧嘅感覺咧，遊客亦都好少啦。住嘅地方好平啦，食嘅嘢冇乜嘢食，咁我仲記得就喺個橋底啊，即係正呢個查理士橋下邊咧，係揾咗間意大利餐廳，係一個意大利人喺度開，唔知佢點佢娶咗個太太係即黑人定點樣，佢連住喺嗰度啊，咁連即係最初嗰時，因為酒店唔多嘅，咁突然之間去到咧，留低咧唔係咁容易揾到地方，就問佢哋咧就介紹同一條街喺河邊咧，一條街係一個酒館，酒館後邊咧係有三間房。三間大房咧，咁然後咧就租俾人好平啦，咁同埋仲印象最深刻咧，除咗夜晚可以飲酒、飲啤酒、傾偈啦，啲人喺度，咁佢有啲人英文嘅水準都唔差嘅。今日朝頭早咧，仲係有雞蹄咯，即係呢個係我早期啲嘅即係布拉格嘅印象。當然今日嘅布拉格已經唔再係嗰樣嘢、，however， 即係佢哋對嗰個舊城嗰個保留啊、文化嗰啲保育嗰啲嘢咧，係非常之到家嘅， 係因為佢係。東歐裏面唯一一個冇被大戰摧殘過嘅、尤其是係去個市中心嗰個古城咧， 係 佢哋冇炸到噶嘛，因為好似波蘭嗰啲炸到半個冇咗嘅， 係啦， 但捷克係冇打到佢裏面嘅，所以佢真係 冇打到入去入邊。然後巴黎就指明希特拉要保護佢，唔俾佢炸啦，唔俾佢咁，所以即係布拉格係其中一個咧 preserve 得最好嘅一個城市。 係啊，所以而家陣佢有時拍歐洲嗰啲古代片啊，即古裝片啦，歐洲嘅古裝片咧，好多時喺布拉格拍咯，因為佢可以唔使佈景咯，全部都係古蹟。 印象我深刻咧係其實猶太墳場印象好深刻嘅，即係都幾 bitter 嘅成個感覺，因為啲即係以前佢俾猶太人即係下葬嘅地方就係咁多，所以咧佢只能夠咧係墳墓上面有墳墓重疊住啲墳墓， 搭住 其實都係好慘嘅一個情況嚟嘅。見到咁其次咧就即係行上山去皇宮嗰條路啦，咁上到皇宮同皇宮附近嗰一帶啲舊嘅鋪頭啊，咁都好即係好有型嘅成件事， 好靚好靚嚇嚇。我哋去嗰陣時就因為80几年嗰陣時，佢哋仲係共產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到旅遊就唔係幾發達嘅，咁所以好多時佢酒店都唔夠，突然之間一窩蜂咁好多人入去啦。咁嗰陣時我哋 搶到好貴咯，所以 我哋帶咗好多台灣人入去。咁當其時係唔夠酒店咧，我哋就住嗰啲 botel 啊，即係嗰啲船佢喺嗰啲 哦 botel 住 botel 係做 botel 嚇。 OK， 幾得意噶。 咁今次咧，你就布拉格去幾耐啊？大約 我去4日咋，我就 主 要探朋友。係啊，好我以前啲除咗旅行社之外，我都做航空公司啊嘛。咁我以前就代理捷克航空噶，咁所以我探埋捷克航空嗰啲經理， 退曬休嗰啲。即係去到咧，其實主要見朋友食飯。 最主要見朋友食飯嘅啫，亦都去睇下究竟個城市轉變咗幾多。因為我2008年到而家都幾耐啦，已經。 是但是对疫情你完全你一啲都唔再担心啦，因为你出过去两次啦，今年都已经。 去年9月同埋今年嘅2月咯。 咁你出过去两次咧，其实都比较了解啲即系外边系咁嘅边个方面情况，会唔会嗱？你巴黎，因为你去加勒比海，你经过巴黎去啦。 系。 咁系2月嗰阵时啦，咁旧年9月嘅时候你去克罗地亚咁咧，即系你比较即系几个月之间有冇改变咧？已经。 由我去旧年去克罗地亚嗰阵时咧。疫症都仲几即 都嚴重嘅、 嗯， 但係就未去到即係去加勒比海嗰段時間咁犀利。咁 加勒比海嘅時候好犀利， 好犀利！我已經發覺嗰陣時一日成三十幾萬嘅， 哇！ 每日 二月嗰陣三十幾萬， 係每三十幾萬嘅。咁跟住就上一次克羅地亞咧，就啱啱線咧，佢就開放翻啲美國人啊、英國人入去。其實克羅地亞不嬲都冇停過嘅，係其他啲國家唔去得咁解啫，即係唔俾佢去。咁、 嗯、 我去嗰陣時啱啱開放咗，所以就好多英國人同美國人去嘅。 你嗰次意大利人，你有冇去到意大利？我唔係好驚，你有冇去意大利嘅？淨係克羅地亞。 我本嚟就去埋希臘嘅，但係嗰陣時希臘好嚴重，同埋咧你踩到希臘咧，翻嚟要隔離廿一日，所以我就 cut 咗希臘嗰一 part， 就淨係去咗克羅地亞。係、 哦，好犀利。嗱，其實咧，我陣間咧係新聞之後，歡迎我都可以再傾傾佢啲歷史旅程啦。因為佢上次去克羅地亞咧，其實其中一個任務咧係同班舊朋友一起去游船河嘅。 系啊， 系啦，咁样呢个咧，即系我听你讲过咧，其实都好吸引啊！即系曾几何时咧，你喺相对年轻嘅时候咧，系同呢一班朋友咧，就系参加一个游船河，咁咧之后咧，同呢一班人咧，就一路都约定咧，系每年一次。但系旧年嗰一个系咪呢一班人咧？系咪？ 唔系呢一班，系以前我喺啲航空公司嘅旧同事。 嗯， 咁佢哋都移曬民噶啦，已經係。 係。 咁就大家搬嚟，我哋係十二個人去嘅原本。咁就因為疫症咧，亦都好多係中途退出咗，係啲 N 外得五個去咗。 OK， 咁但係嗰一班咧，另外嗰班即係就 每年一次嗰個冇我哋停咗好耐啦，因為以前係我哋啲 actually 啲 pen pal 嚟嘅， 係 筆友嚟。咁我哋每年 好犀利啊！ 我哋每年有一次聚會嘅，就大家。 但係而家因為疫情就冇停咗。 停辦咗，我最後一次係2019年芝加哥。之后就冇啦吓。 哦，就怕唔怕唔能够再组合翻啊？ 有少少困难咯，而家、嗯、一来我哋嘅年纪都唔细咯，大家都。 Okay. 好嗱，我哋只歌先吓，然后跟住咧翻嚟咧同阿 Jo 再倾呢个腋下的旅程 ，Andrea Bocelli 同埋咧仲有 Jennifer Lopez 咧一齐唱嘅旧歌 ，Kisses Kisses Kisses。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siempre que me preguntas,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cómo y dónde, amor,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ndo y tú 不单止对欧盟造成冲击，同时亦会在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引发饥荒。他说西方的精英应该要为此负责，因为他们打算牺牲世界其他地区来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普京又说受益于近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加强经济主权、技术和粮食安全的系统性决定，俄罗斯正是自信地应对外部的挑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806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1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8.24，瑞士法郎0.999，加元1.30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6美元，卖出1,841.5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新界普遍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90毫米。预测密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凌晨1点半。另外，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佢旗下嘅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外交20问。 回到来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继续是香港基本法的问题。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需不需要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的呢？三个选择 ：A. 部分上缴 ，B. 酌情上缴，定系 C. 不上缴呢？ 以我所知，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是有独立的财政，不过他们需要上缴部分财政收入给中央，作为国家的国库收入。 是啊，至于上缴的金额，如果只是一刀切，就未免太苛刻。照理应该是能者多劳，比较富裕的地方政府就交多些钱，而收入较低的地方呢就应该要酌情上缴。 你这样推测都很合常理，不过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相信处理方法和一般县市不同。 的而且确，香港的社会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有别于中国的一般城市，那财政上很可能都是自行运作，并将所有收入用在香港市民和社会发展上面。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财政收入应该是 C， 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 正确，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无需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的。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首瑪麗蓮·夢露的 River of No Return， 大江東去，這個名字真改得好，中文譯名。今天就回來我們星期四晚廣東廣西的第二節，今晚我們的嘉賓就吳祖軒 Joe Ng， 他就是航空公司前香港及東南亞區的主管，跟我們就一起講講旅行，疫下的旅行，就當疫情之下他依然好用，繼續去旅行的人來的。好啦，頭先我哋講咗布拉格啦，咁咧仲有另外幾個地方咧。你首先係 Manchester， 點解 Manchester 咧要去 ？Manchester 咧就咁啱先咧係最近啦嚇，好多香港人就即係 去咗 Manchester。咁今次咧我就特登去睇睇我同學個仔啦，同埋我有一個新移民過去嘅好朋友啦 ，Angel 啦，咁佢就係以前喺香港開餐廳嘅，咁就去咗間Manchester。咁我亦都好多年前去過一次嘅，我都唔記得咗邊一年啦，好耐好耐之前去過一次，咁亦都冇乜印象。咁我都想去舊温重温舊地啦嚇。咁亦都仲有一個朋友咧，就係開餐廳嘅，又係朋友嘅朋友嘅，咁介紹我之前喺希臘話一齊玩過一次嘅，咁順便探埋佢咯。咁即係我去 Manchester 探三個朋友。 咁又跟住去倫敦？ 跟住唔係啊，我仲要去 Brighton。 Brighton， 因为系 啊 ，Brighton 就当系伦敦噶啦，都 即我要搞搞我啲私事啦。咁跟住就会去 Greenham 探另外一个朋友，就系头先我同你讲嗰个我哋啲 pen pal 其中一个。咁跟住就会翻出去伦敦咯，最后嗰站。 但你嘅旅行都即系啲朋友构成你嘅旅行嘅嗰个 pattern 好重要噶， 系。其实我 佢系骨干嚟嘅，佢系。 因为我不嬲都系自己一个人 travel 多嘅，好少话同朋友一齐去嘅。咁通常我就系去探朋友。咁我以前咧就系、我喺16年退休之后咧，其实我好想系一个心愿就系话去见翻好耐好耐冇见啲朋友。咁但系因为我妈咪嗰阵在世啦，咁我16年退休之后咧，佢就17年走嘅。咁我之后我就谂住去 去探索一個朋舊朋友。點知咧就跟住無啦啦就唔係啊！嗰陣時未去台灣 先， 無啦啦去台灣開咗間檔一檔嘢。咁跟住咧就就2019年先開始去，即係我嗰、那個嗰邊嘅生意搞掂咗之後啊，平穩咗之後咧，我先至開始去探朋友。所以我第一次去全世界探朋友咧就係2019年。 系，但跟住咧，唔够几个月，咁就咩啦？疫情 我啱啱系2019年成年咧，系喺香港，我谂都冇2个月啦，有10个月出咗去嘅。咁连啲即系好耐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即系我参加完佢婚礼之后咧，就冇见过佢啦。跟住咧，我去嗰个时候， 孙五堂啦已经。 唔系啊，佢叫佢个仔嚟接我啊。咁我哦，你个仔啊，咁啊，跟住有个20几30岁嘅后生仔嚟接我机，我都唔知。突然之间我啊，原来你已经。20几年冇见过你，你个仔都咁大个啦，已经 系好犀利。 咁、啊、所以最主要系去探朋 友。喺英国咁样先，第一站边度？ 第一站 Manchester， 跟住我会去 英国之后， 我会去 Manchester， 即系应该系 Brighton 啦、 嗯。 Brighton 之后就去 Grantham 去探个朋友，跟住去 Grantham 之后咧，我就会去伦敦啦。咁、 嗯、 然后咧，我啊唔系啊 ，in between 我去 Glasgow。 哦， 我会去 Glasgow， 系我去见两个系以前诶旧航空公司嘅同事。然后我哋会去行啲威士忌厂、嗯， 哦，哇，都好好玩咯、啊，其实 系好玩嘅 行程。 系 嗱，我其实同你好相似咧。我以前去旅行，我系唔同人去嘅、 嗯， 我系自己去嘅啫，极少，即系我唔可以话 100% 唔同人去啦，但系极少同人去咯。 系， 但系系唔同人去旅行之余咧，我同你唔同嘅地方咧，我都唔去探人，即系我系一个人嚟，一个人走咧，就如果欧洲嘅话咧，就都一。都多數會去倫敦，因為我倫敦有親人，咁所以去倫敦啦。但其他地方咧，我都一兩個真係好老死咗幾十年嘅朋友，譬如喺法國中部、法國南部啊，咁樣德國啊，咁咧有啲朋友我探嘅。咁但其他啲都好多流散曬啦，已經。因為同你唔同咧，你好多係工作上面嘅朋友啦，而我工作上面嘅朋友，可能喺外國我見得最多咧，就係啲記者。 係。 咁記者來去即係好。即係你唔知道去咗邊噶嘛？咁但係喺德國嗰啲咧，反而咧我就有一路都有交往， 嗯、 即係佢哋比較長情啲咧。德國人又咁，然後跟住你就去continent 啦，跟住就飛直飛去布拉格定係飛其他地方先啊？ 我會由倫敦飛布拉格， 嗯， 然後我由布拉格坐巴士去柏林， 係咁幾個鐘頭啫，其實去柏林 4个几钟头， 係啊， 4个钟头。咁因為其實冇飛機飛嘅，原來嗰節。 火車，我坐過火車。 火車同巴士，我開頭以為有飛機嘅，但我上網抄嚟抄去都冇飛機，先發覺咦，原來呢一段真係冇飛機，係一定要坐巴士或者火車。 因為太近啦。 太近啦，係啊。咁跟住由柏林之後咧，我就會去希臘啦。 嗯。但今次去希臘，嗱上次你去唔到啦，咁今次去希臘邊度咧？去？ 我其實以前我去過2次希臘噶啦，但我2次都淨係去到雅典啫。 係。 咁、我第一次就係、我工作上。去了比利時去上堂，我以前去上 training course 嘅，咁上完堂之後咧 ，in between 咧我就有一個禮拜喺中間係空檔咗嘅，咁我就嗰個空檔時間我就去咗希臘幾日。 但係呢個都好多十年前， 1983啩， 跟住就冇去過啦， 冇啦。咁我 嗰邊 對上一次去咧就係2019啦，係2019就你識阿 Margaret 噶，佢一日咧同佢食緊飯嘅時候就話啊，我去希臘啊。咦，我喺嗰附近喎，咁啊，佢哋落嚟大家一齐玩啦，咁我就去咗希臘，咁就因为我哋时间夹唔到啦，咁我就先到过佢哋啦，咁我就冇出去其他岛，我净系喺 Athens 住等佢哋，咁然后我哋就做啲 Airbnb， 咁我哋全部啲人都即系一系做厨啦，一系做餐厅嗰啲嚟噶，咁最之我哋就喺度 朝朝买餸，跟住 买餸煮饭食。就冇出去就去參加嗰啲 training 咩 cooking class 啊！我哋去煮飯啊！咁跟住咧就冇出到嚟而家啲島嘅。咁所以我今次去咧，因為我舊年 suppose 去啲島嘅，嗰個 selling 去啲島嘅，就冇去到。咁就我舊年冇去到啦，咁我 cancel 咗啦，佢就俾我 replace 咗就係去聖馬天尼嗰個 cruise 啦。咁我就用咗嗰個 quota 啦已經。咁所以我今次咧去到希臘， 係另外一套機票嚟㗎啦。 係啦，陣間話俾你聽點解會另外一套機票嘅原因好笑嘅，無啦啦冇買多一套機票翻嚟。我上一次九月去嗰次咧， 取消啲熔斷機制。 就因為嗱，其實呢個咧就真係重點啦。 呢、 這 個 我哋今晚講噶啦。喺疫情之下咧，你遇到嘅問題有幾多先？你九月多旅程遇到啲咩問題先？ 陣間我哋講嗰個嘢好笑嘅。咁所以我今次去希臘咧就係、是、去翻啲島啦，因為我從嚟冇去過啲大島啊 ，Santorini 啊、Mykonos 嗰啲冇去過嘅、啊。所以我今次咧就特登去呢啲島咯。我連 Athens 我都唔停。 你坐船去？坐船 我全部坐船。 係。 我係飛機落去 Athens。我由Berlin 飛落去 Athens， 咁然後咧我唔住 Athens， 我直頭去個 Seaport， 去 Rafina。 哦 ，OK。 我直頭住喺 Rafina， 咁然後我就去Santorini。 Santorini 坐船去 Santorini， 跟住坐船去 Mykonos， 再坐翻船翻 Santorini Mykonos， 咁然後跟住咧 翻去 Rafina。 OK。 咁跟住我就走啦。 即係兩個大島， 係兩個大島啫，係。咁我就可以講話去睇下咩環境啦，下次再去過啫。咁我即係想去睇下啲島係點樣嘅。 嗯， 我从来都冇去过啲大岛， okay， 非常浪漫咯。同埋你呢个时间去真系好啊，即系唔使去到真系夏天好热嘅时候。而家系即系夏天嘅初咧，还可以嘅。 系啊， 夏天你好舒服嘅仲系。咁你嗱讲翻你上次，因为我觉得呢个系重点。你喺疫情之下，你仲出门，但系反而咧，你疫情唔吓到你。但系问题咧，所有航空公司啊，同唔同国家，即系嗰啲条例咧，就即系哇，巴得你好紧要咯。要 系啊，系一个非常之 慘痛嘅 故事嚟嘅，咁好慘痛又唔係嘅，即係你要做好多嘢咯。就係、是、據我咧就去上一次就因為本嚟我去希臘同克羅地亞啊嘛，咁、我取消咗希臘，我淨係去咗克羅地亞。我在克羅地亞住咗成三個禮拜嘅，即係我包括係頭暫停啊、尾暫停啊，中間就坐隻船，最小型嘅遊輪，就喺中間行咗七日嘅。咁我翻嚟嗰陣時咧，我就係、是、係我如果冇記錯，我九月廿七號喺 Split。我就29號由沙國翻香港嘅，咁由於我哋香港規定就要48小時前做 PCR test 啊嘛， 係 嗰陣時應該係72小時嘅，就未去到48嘅，咁你又做個 test 嘅要。咁我就喺 Split 嗰陣時咧，因為我第二朝早去 Zagreb 咧，因為 PCR test 咧，如果你係做嗰啲核酸測試嗰只咧，係24小時出 report 嘅，所以你唔可以即刻今日做。聽日走，因為你可能會個 time lap 係唔夠嘅，咁變咗你咪之前嗰日做咯。 所以你一定仲要去即係醫生證明嘅地方做。 係啦，咁我哋嗰日咧就我哋有個 tour 去十六湖公園啊。咁我哋朝頭早七點鐘我出發噶啦。咁嗰個導遊就非常之好，即係我哋船上面嗰個 manager 就非常之好。佢安排咗咧一個 lap 咧去嗰個我哋個車站度 ，before 我哋上即係喺我哋上巴士之前咧，幫我哋做咗個 test， 幫我哋撩鼻。咁撩完晒之后就冇事啦，咁我哋咪去 tour 囉。咁我哋喺嗰个途中去到十六公园嘅时候呢，我接到香港个旅行社打个电话俾我，佢话阿周啊，你个班机 cancel 咗啊，你后日班返香港班机 cancel 咗。 由边度开始？ 我由 Zagreb 经都下，我坐 Qatar Airways 嘅，我由 Zagreb 经都下返香港嘅。咁就佢话你班机 cancel 咗，我点解呀？佢话熔断咗，因为而家卡塔呢俾香港政府呢熔断咗，唔可以14日之内唔可以飞呀，要你14日后先返得呀。咁我话唔得，我唔可能14日，我已经住咗20日啦，你仲要住咗14日， 你叫我边度住好呢？ 我点搞？仲有我香港 book 咗隔离酒店嘛。咁我觉得 你冇隔离酒店，你返嚟就麻烦啦。 Exactly， 呢个系最大问题。咁我就唯有搵张机票返嚟咯。咁我當其時咧喺歐洲翻嚟咧，淨係得德航同芬蘭航空係有飛機飛翻香港嘅啫。咁我就有時間揀一間啦。咁嗰日芬蘭航空就冇機嘅，我就逼住要坐德航，咁就買一套新飛。咁你買係由沙格翻香港，經 Frankfurt 經 Frankfurt 翻香港。咁跟住咧就我就買咗飛票，好穩陣啦。咁啊同一日啦，冇問題啦。咁我去到29號嗰日咧，就我27號做咗個 test 冇問題啦，negative 啦。咁去到29號我上機喺沙格上飛機咧， 幾多個鐘頭之內啦？係 72小時之內嘅，因為我27號做29號飛啊嘛，我27號做28號攞 report， 我29號上飛機。咁我上飛機嗰時候，沙格完全冇問題噶 ，check in 啊 ，check 曬啲 paper 啊，乜嘢都搞掂曬。佢話冇問題啊，嗰個仲同我講笑啊 ，have a nice flight 咁樣。去到 Frankfurt 嘅時候咧，德國法蘭克福嘅時候咧。 转机嘅啫， 转机嘅啫。但系我有九个钟头转机，因为时间问题冇得倾咧，一定要做啊九个钟头。咁由于嗰个转机嘅时间啦，同埋最惨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咧，我嗰张 PCR report 咧，香港系唔接受。 咁係啊，香港係原來個 PCR report 咧，第一件事唔可以 RT-LAM test 啦，即係唔可以照燈嗰隻 test 嘅。然後咧就係、是、一定要你嗰個 lab 咧係ISO 咧15819 certified 嘅，佢先承認。 哇！ 咁我完全唔知呢啲事嘅，咁我亦都冇啊。咁我大安知啊，九個鐘頭咧，咁我咪去 lunch 度瞓覺咯，瞓到夜晚7:30啊去機口啦。我已經好早去機口噶啦，就9:00開機，我7:30已經去機口。去到機口嗰陣時咧，佢就有個 security check 就話：你嗰張 PCR 唔得啊！我話點解啊？佢話你冇ISO 啊咁。咁嗰陣時已經7:00啊，咁我就即刻即係周圍 search 嗰間 lab 有冇 ISO 啦，咁揾唔到啊。咁我打電話啦，咁但係因為7:00已經夜晚黑，嗰間 lab 咧， 你知歐洲噶啦，6:00都冇啦，咪7:00。 我打電話去，有人聽電話，不過係清潔過阿嬸。 系， 佢话我唔知喎，咁咁冇得救啊，咁唯有我同个机场嗰个人讲，我话咁咁点啊？佢话其实你可以即刻做一个嘅，不过而家嗰间已经删咗啦。咁我话哇，我原本有我话要几耐啊？佢话6小时就得噶啦，我坐9小时先至去话俾我听，人6小时做到。之前我头先做完， 一开始其实如果你早知嘅话，佢即刻做咗， 做完就走得啦，已经系我就坐9小时。 系 咁，跟住我办法啦，咁唯有住一晚咯，系咪先？咁佢就話：咁你我 upload 你啲行李啊，搬啲行李出嚟先啦。咁我就話：咁不如我入唔入得境噶？佢話：你有冇針紙啊？我有啊。咁我話好啊。咁佢話：你而家快啲出去啦。就嚟9:00啦。immigration 就嚟閂噶啦。咁我今日飛跑出去啦。咁去到個時候，那個 immigration 已經熄緊燈啦，已經。咁我就你做埋我先至好閂啊。咁啊，俾我過咗去啦。跟住出到去咧，佢话 rebook 嗰张机票啊，要因为要订第日翻嚟啊嘛，我今日走，咁因为佢6小时做到 report 啊嘛，咁我第朝早做，咁第晚晚走得咯。跟住佢就话我哋第日冇飞机啊，因为我哋隔一日先有班机。 系， 咁好啦，咁我唯有坐一日先走咯。咁咧，我就有个朋友喺德国嘅，咁我打电话俾佢，我话 Sam 啊，我可唔可以嚟借宿一宵啊？咁我就去咗佢嗰度住咗两晚。咁跟住咧，我就做个 travel report 啦。咁我第朝早咧。就去做report， 咁就但系咧嗰一晚我最惨嘅地方就系我要改一个酒店，因为我迟咗两日翻香港， 即系香港嗰边 系啦，我香港要改两日酒店，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将酒店个 confirmation 咧系唔 match 个日子咧，我系上唔到飞机噶。 系 咁，咁、 okay. 我就卒之咧，我就第二日朝头早就去做，咁个故事就更加长篇添。咁就係、是、我去做嗰個 lab 呢，我就一定要搵嗰間 ISO 15819 certified 㗎啦。 嗯。 我去咗3间都冇。最主要第4间喺個商場嗰度。咁我就見到佢個 mark 呢係同機場嗰一間係一模一樣嘅。 嗯。 個公司係同一間嚟嘅。咁我就呢間得啦。 嗯。 咁我哋咪即刻入去做啦。咁做咗。咁我就話喂，我返香港啊，咁你返香港要做啲咩 test 啊？要 ISO 啊乜乜乜，咁佢話有啊有啊，我哋有㗎，咁仲俾張書我睇，仲俾咗個 copy 我添。 嗯， 咁我咪好大安之意啦。咁今日翻到夜晚黑就，因為要第二日先走得啊嘛。咁夜晚黑咧，嗰日我就去玩啊，同個朋友周圍去玩啊，又去飲酒啊，又去食德國豬手啊咁。跟住嗰一晚我就你有冇編塔？我會編張書出嚟。佢冇啊，我冇編塔咁講。咁我话咁唔紧要，第朝早我哋去。 等先啊，嚟只歌先，去完十一点半翻嚟先讲下你个痛苦经历，因为我都需要听清楚啲，因为我都预备出门啊。好，呢只歌咧就 Walk Away， 希望咧今次你出门咧周围都可以 Walk Away 个 Matt Morrow 嘅 Walk Away。哇，真系听下都救命嘅，大佬。 好笑噶故事。 Some years ago, for your sake I say, walk away, just go, walk away and live a life that's full with no regret. I could be. Just try to forget. Why build a dream that cannot come true? So be strong, reach the stars now. Walk away, walk on. If I heard your voice, I'd beg you to stay. By my love, my tears will fall now that you're gone. I can't help but cry, but I must go on. I'm sad that I, after searching so long,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屯门医院发生怀疑对调遗体事件，在发现出错的时候，其中一具遗体已被火化。院方就事件深切致歉，同埋对家属致以慰问。四名殓房职员被停止执行相关职务，院方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检视遗体处理流程。院方又表示已经提醒殓房职员务必谨慎执行遗体认领程序，加强遗体身份认证。有殡仪业人士估计，可能是遗体手带出现技术错误，导致事件。本港新增294宗新冠病毒个案，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一名94岁院舍女病人离世。西环村污水检测病毒量比较高，其中西院台已经录得5宗个案，西环村需要围封强制检测。另外，红磡一间桌球室同一时段至少有4宗个案，怀疑出现传播，150多人需要强制检测。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今个月31日实施，政府表示截至今日大约338万人已经完成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占12岁或以上人口的50%，呼吁合资格市民尽早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平台说，扣除确诊者，现在够中打第三针而未接种的市民有大约100万人，若然大家都争取在本月31日或之前打第三针，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可以处理10万针的接种量，绝对有能力应付平均每日5万几剂的接种需求。平机会公布去年全港性骚扰调查，发现大约18%受访者两年内曾经遭受网上性骚扰，大约20%曾遭到职场性骚扰。较常见的性骚扰包括收到不雅照片或者影片。平机会建议政府修例，除非雇主已经采取措施预防性骚扰，并对有关事件不知情，如果不是，雇主需要就共同工作场所使用者或客户对雇员作出的性骚扰行为负上法律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676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8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报7.85，日元128.18，瑞士法郎0.9999， 加元 1.303，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41，澳元兑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2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836.69 美元，卖出 1837.4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礼拜一的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嘅1:30，而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在活地亚伦的电影《情迷午夜巴黎》里面，男主角重回20年代的巴黎，在那里遇见了费兹杰罗、海明威和达利等人，还见识到爵士年代纸醉金迷的生活，那些舞会、香槟、爵士音乐、流苏群吹出一个个闪耀住炫目光彩的气泡，在费兹杰罗的小说《冬之梦》里面亦都不断出现，但是就无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破灭。费兹杰罗的真实人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笔下的作品。 据说费兹杰罗在青年的时期爱上过一个富家千金，但贫富悬殊的家境成为了他当时无法跨越的鸿沟。不知道是命运的愚弄，定是这段初恋在费兹特罗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他的妻子塞尔坦同样是出身名门，这一对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是郎才女貌的夫妻沉溺于奢华糜烂的上流生活。费兹杰罗为了维系他的婚姻，必须想办法维持这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因此他持续撰写了大量通俗的短篇小说换取稿费，但自己却痛恨这些作品。或者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里面主人公既鄙视上流阶级的虚荣和堕落，却又深陷于夜夜笙歌的醉人幻梦，在两种极端情绪之间拔河。 小说《冬之梦》里面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步向幻灭，而作者的人生亦都同样演变成悲剧。塞尔坦挥霍无度的作风令到费兹杰罗不胜负荷，两个人的感情出现问题，之后塞尔坦患上了精神病，而费兹杰罗的写作事业都开始走下坡。 最后仲因为酗酒引发咗心脏病离世，终年只系得44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冬之梦》，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由一人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继续同吴祖宪阿 Jo 咧讲佢嘅腋下的旅程。头先就讲到气郁啦，即系翻嚟香港之前，喺旧年九月翻嚟香港之前嗰个惨痛嘅回忆，我都记得你同我讲过，或者我唔好话你经历过，你讲完俾我听，我都搞唔清楚你当时遇到嘅问题，因为要申请咩 ISO 啊定嗰啲咁嘅嘢，我都唔知佢哋系乜嘢嚟嘅，完全好啦。咁跟住點咧？你嗰次即係翻嚟機，即係酒店個問題啦。 咁我半夜三更撲酒店啦，因為嗰陣時德國嘅夜晚黑啦，咁香港嘅凌晨未夠鐘開工嘅。我上網抄曬所有酒店，所有隔離酒店都冇房。咁直至到我後屘最後抄到一間係尖沙咀嘅遊房，咁我就諗住 book 嘅。咁但係我諗住話，如果係咁樣，我要 forfeit 曬所有我要之前訂咗嗰間酒店嘅錢。咁我就諗下，不如我打個電話去問下間酒店可唔可以有房啦。佢網上咪揾唔到㗎啦，已經係冇爆晒棚㗎啦。咁我就應該係香港凌晨六點幾啦。咁我就打咗個電話嚟香港，我諗住佢可能24小時服務嘅，原來真係有人聽電話。跟住我就解釋個情形俾佢聽啦。咁佢就好啊，佢話冇問題啊，我哋同你騰兩日啦。咁好啦，咁睇咗兩日咧，冇安心啦，咁啊瞓覺啦。咁第二朝去 print 嗰個 report 啦，因為朋友屋企冇 report 冇 printer 啊嘛，咁我哋就去嗰個商場嗰個 lab 度 print 啦。入到去咧，嗰、那個人就認得我啦，因為好少中國人去嗰度做啲咁嘅嘢。佢就話俾我聽，你個 report 咧，香港而家唔承認啊咁講。我話點解咧？佢話冇啊，我唔知點解噶。總之由琴日開始，佢就話俾我聽，呢個 report 我哋唔承認啊香港。咁我话唔系，我琴日同你讲嘅时候，我讲明我翻香港嘅，咁你有乜理由啫？佢话其实咧，我哋有张纸咧，系话我哋个 lab 嗰啲系 OK 噶。我不如攞张纸俾你啦。其实佢俾咗张我嘅，之前嗰日已经，佢唔记得咗。跟住入去里边嘅时候咧，个经理就话唔俾得我啦，已经唔可以，唔可以俾嗰张证明书俾我，即系证明佢系 ISO 嗰张。咁我问佢，咁我而家点啊？他说你出机场问一下啦，我哋机场我写字楼我明白啲嘢，我哋单摊呢个唔系好清楚。咁嗰阵时朝头早十点几个摩啱开啫嘛。咁我嗱临呢即刻返去，其实我冇行李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嗰日呢我喺机场落难嗰阵时呢，佢係冇俾返件行李我㗎。佢 话抽唔到出嚟。 因为唔系抽唔到，因为佢嗰阵时呢个机场呢其实係好少机㗎。因为国际航线好少机㗎。因为嗰阵时啲疫症问题咧，落航线佢就照飞嘅，但系国际航线咧就唔系好多嘅。咁我嗰班已经系尾二个班嘅，之后就冇飞机飞嘅啦。咁佢就话俾我听，佢话如果你要等翻件行李嘅话，你可能等两个钟头。而家已经九点几啦，如果你冇嘢需要嘅话咧，你不如出去啦，就唔好等件行李啦。我摆翻去后备班机度俾你，咁你跟翻你翻去。所以咧，我就系冇行李嘅，得个背囊嘅啫。咁所以咧，我就即刻就翻去我朋友屋企攞个背囊，就去机场。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一問嗰個 counter， 即係嗰個 lab 嗰個人咧，佢一睇就話：哦，同事唔好意思同你做錯咗個 report， 你嗰個 report 咧就 out lamp 嚟嘅，即係照燈嗰啲啦，香港就唔承認㗎咁講。咁我幾時講㗎？原來真係有嘅。後屘我上網 search 咧，其實咧有 ISO 15819個 requirement 同埋個 out lamp 唔接受咧，係喺嗰一年，即係2021年嘅二月咧，已經登咗喺香港嘅網頁上講。但係咧喺回港須知嗰張嘅時候冇嘅喎。 哦， 係最近就有啦。最近呢一次你會見到你上去話去講明。 即係香港政府冇印到落去。 冇嘅嗰陣時冇，但係咧你上去 search 咧係有嘅。 嗯。 咁但係咧而家陣香港你回港個須知嗰度咧就寫咗喺度嘅。咁我就話咁問佢啦，咁我而家點啊？可唔可以而家即刻做啊？你六個鐘頭搞掂嘅啦嘛。 哦，佢话 RTM 六个钟头，你嗰啲咧要廿四小时。 啊、 我话吓廿四小时，咁我点啊？我今晚走咯，已经 系。 他说前面机场仲有间医院嘅，你上去试下啦，可能间医院自己嘅 lab 可能做得到啦，咁咁啊嗱，临跑去间医院度啦，都唔系好远嘅，咁跑到去之后咧，哇，成村人喺度排紧队，见到好多中国同胞喺度排紧队，我谂住诶掂啦，中国都接受香港咁嘅问题，咁有问个 reception 嘅新闻，我唔知啊，你问医生啦，咁我问个医生，个医生就话哦，我哋冇 ISO 噶，我吓你咁大间医院，机场医院都冇 ISO。他说没有，我们都是送出去那边做的。那我说送出去做多久？他说我今晚五点给你。我说今晚五点 OK， 因为我今晚九点几。跟着他说哦，我问我钟十二点几啊，十一点前做先得啊，十二点几没得做了。那我说那现在即是怎样？他说你听日先走啦。我说哇，好大件事，我已经搞两日回来，那听日又没机。 又没酒店呢？ 又没酒店，又没机，又再从头玩过。那我就唉算了，博懵。那呢我其实在网上 check in 了机了。我特登走去誒嗰間航空公司嘅 counter， 我就俾曬資料佢，我話嗱咁我依張 report 可唔可以上飛機啊？咁咁嗰個 counter 嘅所謂嗰啲我哋叫做 experience staff 啦，即係上個年紀嗰啲我哋叫做經驗嘅 staff 啦。 嗯， 睇一大輪之後咧，乜都唔知道，入咗裏面問個經理，一個鐘頭先出翻嚟話俾我聽，你要話 OK， 咁我唔信佢啊！我話你編張 boarding pass 俾我。你编张 boarding pass 俾我先、啊、你 make sure 你俾张 boarding pass 我费事阵间我上唔到飞机。咁嗰一晚其实我知道机口仲有个 check 嘅，即系去到机口咧，你好似上一次咁去到机口会 check 你嗰个 PCR report 嘅。我咧就即系博懵嘅，睇下佢识唔识得睇嗰样嘢。咁我就好诈加衣咧，我就俾咗个电子版嘅 report 俾佢睇，因为我电话上面有个电子版嘅，个电子版咧就冇写明你嗰个系乜嘢 report 嚟。 嗯， 俾佢睇嘅时候佢话唔得，要睇张 paper。咁我編咗咁啊，唯有俾佢睇咯。原來嗰個職員係唔識睇嘅，就放咗我上飛機。咁嗰一晚咧，其實咧，我過咗去個 security 之後咧，我就即刻話俾我朋友聽，我話好開心啊，我博懵上咗飛機啦咁。咁上咗飛機之後咧，咁嗰班機咧 delay 咗成個幾兩個鐘頭。個原因咧就係、是、原來嗰個班機上面有成三十幾個客遇到我前一晚嘅情形，就係個 PCR test report 唔得。卒之搞到班機遲咗差唔多三個鐘，開頭話一個鐘就搞咗三個鐘先飛，咁我就已經好驚啊！點解？ 你有冇滴翻人落嚟啊？有冇 啊？ 有冇滴翻啲人有問題？ 好多人上唔到飛機，唔使滴啊，冇得滴，唔需要滴啊！佢喺門口已經截曬你啦。我驚咩嘢咧？因為我哋做嗰行，我哋知啊。如果班機再跌落去咧，啲 crew 咧即 係要放工啦。 係啊，佢要佢唔可以過個 crew hour， 唔可以過鐘噶嘛。 但當時疫情嘅時候，亦都唔係咁多 crew 可以俾你調咗調。 係啦，我就驚住我死啦！如果再唔開機咧，我就大件事啦。今日跌咧，佢三個鐘之後真係開機，咁我先至安全咁翻到嚟。 哇！你即係嗱，你大家聽眾如果聽得到嘅話咧，你要出門去旅行嘅話，你要小心，即係遇到同樣嘅情況啦。又講講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咧，我約咗阿 Jo 咧。佢喺月尾咧就會飛 Bangkok， 我係六月一號就飛 Bangkok。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我飛去 Bangkok 之前，我有啲咩要準備？ 其實 Bangkok 咧而家咧就係、是、放寬曬噶啦。 嗯， 咁你最緊要就係因為你六月中翻係嘛？ 唔係，我六月中係六月中翻，六月十 日。你仲要做你仲要訂酒店翻嚟啦，即係 quarantine 咧。 係啦，呢個係。 因為我唔知道幾時開始再開放啊。 嗯。 咁我就啱同你爭一日去嘅，我五月三十一號。咁我叫做我唔好彩啦，因為我五月三十一號去咧，入去泰國咧，你仲可以做個 Thailand pass。個 Thailand pass 個要求咧就係 咩 pass 話 ？Thailand pass。 Thailand pass。 即係好似一個。好似我哋香港嘅健康申报表，你翻香港咧要填一张健康申报表噶嘛，就好似嗰张嘢。咁咧你就要 upload 一个保险，你买个旅游保险， 即系即时喺度买。 唔系，你喺做你要买只保险先，先至可以去申请呢个 Thailand Pass。咁呢个保险咧就系指定一个叫做泰国旅游保险嚟嘅，系其实你自己有保险咧。超过一万蚊美金嘅咧，佢都会接受嘅。不过咧，我试过好多朋友话俾我听咧，如果你系香港嘅 policy 咧，即系演说个保单咧，佢哋系唔接受嘅。咁佢有个网站咧，就系 AXA 嚟嘅，不过就系泰国嘅。咁你 click 入去嗰个叫做佢有一个 special 系去，佢叫做萨瓦迪，萨瓦迪你知啦，即系泰国嘅。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嗰个慰问词啦吓。咁佢嗰个演说就叫做萨瓦迪。咁嗰个咧，你买咗嗰个之后咧，你就将你个演说 upload 上去。去个 Thailand Pass 嘅 application 嗰度， 喺机场做嘅， 唔系事先做。你而家要做，你而家可以做噶啦。 事先做，你唔需要做啊，因为你6月1号。咁咧，而家你到5月30号之前去嗰啲人咧，都要做呢一样嘢。 嗯， 咁佢就会俾个曲你，你嗰个曲你入境嘅时候，你要俾佢 scan 嘅，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嗰个健康申报表咁嘅吓。咁六月1号开始咧，就乜都唔使啦。 嗱，咁样讲咧，其实以防万一咧，我就会觉得，就算要做一个，都唔系一件坏事。做咗先，即系唔好话因为佢唔需要，点知佢会唔会改任何 policy？ 要先做定先。 唔得，因为咧，你如果六月一号入境嗰啲咧，你系做唔到个 timing pass 嘅，因为唔需要。 哦、即系冇嗰样嘢。 冇嗰样嘢噶系。 好啦，咁但系我翻嚟咧，如果 Bangkok 翻，因为你都系 Bangkok 翻嚟噶嘛，最终 系啦。你翻嚟咧，第一件事咧，你就要订隔离酒店啦，当然系。 系有酒店。 咁你要翻回港之前咧，你要做一个叫健康申报表。 即系喺 Bangkok 做定系香港做？ 喺 Bangkok， 系嚟你入。竟香港前48小時之內做， 是什麼地方做？ 你任何時間，你任何在，譬如你在 Bangkok， 你就上網做咯。但你會先48小時做的，要 即不可以超過， 是的，你做不到的。還有呢，你是要你入到竟香港做都可以，不過呢，我聽說是到香港的時候，因為他的 排隊排很久。 不是，你是在香港落地即刻做都可以，你上網做的。但我聽他們很多朋友說，就是如果落地香港做呢，那條線呢和那些網頁的 response 呢 是不好的。 系， 所以你最好都是回港前做咗先。 系， 上网做得噶啦，你去网度 search 咧，回港健康申报，咁佢就会弹个嘢俾你填噶啦。 OK， 就即系你自己喺网上做嘅呢、這个要。 喺网上做。 喺网上做咗。 咁当然你要做 PCR report 啦。咁 PCR report 喺边度做啊？又 PCR 咧，一定要揾啲系ISO 15819 certified 嘅，咁好多嘅。你上網抄都抄到嘅，你就咁 certify， 你就咁 search 咧，ISO 15819 accredited 嘅 lab 咧，佢就有噶啦。咁我有啲資料可以 send 俾你。 好。咁因為我都覺得突然之間咧，以前哇，即係我哋係嗰啲真係非唔好講旅遊啦，非慣達人嚟，即係好似冇嘢難到我哋。突然之間咧，好似面對而家咧，我哋。是兩年幾冇一個咧，就直情好似一個而家哇，淨係周圍都即係好似斬手斬腳，即係冇咗幾嚿嘢，都唔知點辦咁樣，好似突然之間。 其實我18個月冇飛過之後咧，我舊年九月嗰陣時，我坐飛機頭一班機嘅時候，我有啲驚嘅感覺嘅，就好似你講個 case， 你俾人困咗好耐咧，突然間放監，你會唔自在？ 好耐冇坐過飛機， 好耐冇坐過飛機，所以我九月嗰 陣第一班機，竟然你都驚， 我直頭好唔習慣。 以前係個個禮拜都飛人嚟噶嘛，以前係 我有少少驚嘅真係。咁即係冇辦法，但係而家其實出去咧好簡單。而家其實歐洲啊、美加啊嗰啲國家，全部 even 澳洲都開放曬俾你入去，好多嘢都唔使做嘅，已經係。而家你去泰國連 PCR 都唔使嘅入去。是回嚟要啫嘛，其實而家我哋翻嚟香港是最煩嘅一個情形，同埋咧， 但係比較內地都算好啦。如果而家目前嘅情況下，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話，你一定有時間，一定有時間。即係我就好唔好彩啦，我第一次上年九月去克羅地亞嗰次咧，我翻嚟 cancel 機啦。我最近呢次二月去聖馬田同埋去 Paris 呢一次咧，我翻嚟喺 Bangkok 都係 cancel 機嘅，都係 delay 咗嘅。不過今次就好少少，就係遲咗4日啫。咁上一次 係 Bangkok 四日冇所謂啦 ，Bangkok 冇所謂啦。上一次係喺克羅地亞咧，係14日啦，我唔可以等14日，所以我就買過另外一張飛。而亦都因為咁樣咧，我買多咗張飛咧，我買咗。 所以而家你要去用， 所以而家就今次就用翻上一次整低嗰張飛啦。 即係因為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樣，你翻內地咧係14+7啊。係 啊， 即係都幾即係幾萬蚊。即係我有朋友，即係佢亦都即係有業務喺巴黎啦。佢所以，我唔翻內地先啦，因為佢內地人嚟嘅，咁我唔翻啦，我淨喺巴黎唔喐住先啦。因為佢話太辛苦啦，咁樣即係走一轉。 其實而家陣好多國家都開放俾我哋香港啲人去旅行嘅，但係個問題係你翻嚟嗰下咧，個手續好繁複啦，同埋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個政府應該要學習下其他嘅國家啦，譬如泰國、 新加坡啊， 新加坡、泰國咧，佢做得非常之好。譬如你係我哋香港要我哋填嗰張健康申報表咧，其實差唔多每個國家都要填嘅。但係人哋其他國家嘅咧，係將你所有嘅文件 friendly 係全 friendly 處理， 係啦 ，friendly 處理，同埋你將啲文件咧 upload 曬上去，所以你入境嗰陣時咧，佢 scan 你個曲咧，乜都齊曬，因為你係遞曬文件， 甚至等四五個鐘。 但係香港嗰個唔係嘅，佢淨係做你啲健康申報啊，咁你又唔需要俾呢啲 PCR 啊，唔需要俾酒店啊，咁變咗咧落機嗰陣時咧。 香港嘅機場嗰啲同事咧就幫你 check 好多嘢啦。咁所以成日都啲人笑話香港入境要過七關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去泰國去一次過同你做曬佢。 唔係，但係而家呢個就係覺得即係有朋友咧就即係都係旅遊大人啦，佢又飲食又剩啦。去完翻嚟咧，佢就好佢好憤怒啊！鄭佢話：個香港做咩事啊？即係過去香港係即係話要效率即係年青噶嘛？做咩咧？竟然搞到完全係即係香港嘅固有嘅效率完全冇埋嘅？點解你哋唔識得即係會即係成件事好似食個豬油咁啊？即係佢仍然好憤怒嘅喎，即係因為佢本身就係、是、因為佢香港身即係身份證啦，但係佢本身唔係香港人嚟嘅，即係但係香港已經好多年啦，好多年啦。佢話：啊，我真係。就係咁樣落去啦，我真係打算要搬去歐洲住，我唔喺香港住啦。咁樣落去咁樣。 同埋佢最近都好啲噶啦，而家我哋做嗰啲嚟落地測試咧，佢都係而家俾你去酒店等，唔使機場等曬成機人做曬嘅。以前就係我哋要坐到等到所有人坐四個鐘頭先至出到去 嘅。即係我好怕咧，即係而家我哋好多 policies 咧，即係雖然係安全係好重要啊。OK， 你即係疫情啊，安全好重要。但系唔好似同香港人作對咁咯，唔好即系特登要為難香港人咯。即系你，即系我覺得佢哋好多做嘅嘢咧，亦都唔係話特別。即系你係咪真係咁對個疫情咁大嘅保險咧？譬如熔斷機制嗰樣嘢咧，正係講你笑病嚟噶，變咗好多即係、你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你嘅熔斷機制咧係 it doesn't work， 因為好似你頭先你講啫，你驗咗，你第三日先走，你中間可能你。即係你 contact 咗，你都唔知道上咗機先至知道，根本即係嗰個驗，即係驗嗰樣四百小時嗰樣嘢咧，係唔 make sense 嘅。 係啊，因為即係我頭先舉個例啦，就係、是、你三號走，你一號去做 test， 你一號冇中招啊，不過你二號仲 有中招咯、 但係你一號個 report 係 negative 噶嘛，咁四十八小時你上到機噶嘛，所以你三號冇問題上到機噶，但係原來你係中咗招嘅。咁你佛間航空公司做乜嘢嘢咧？ 我唔係啊，即係飛之前咧，我同你再要傾傾，拎曬所有資料啊，全部整好曬先，因為。突然之間覺得佢重新嚟過，而家嗱呢個感覺咧就係我而家嘅感覺咧，佢重新嚟過，重新坐飛機同埋旅行，即係其實時間唔係好長啊，兩年幾，我哋好似一個新人一樣，即係面對緊一個即係一個 stranger 對旅行係一個嚇。 即係你而家去到香港機場嘅時候，你會覺得係好陌生嘅， 係 嚇你嚇我要做啲咩嘢咧？我要俾啲咩個 check-in 卡睇咧咁嚇？ 一路驚咯， 你好。临急临忙，你突然之间有样嘢唔得，你唔走得啊！ 我先要讲讲先啦。听晚星期五晚咧，就黄仲远、周志恩同埋无国界医生 Vincent 咧一齐讲国际救援。咁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咁当然我有基哥啦，有基哥有好哥，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咁最后俾大家一只靓歌咧，就 Robbie Williams 嘅新旧歌新唱《Beyond the Sea》，因为我好中意呢只歌嘅，成日都觉得即系你听完呢只歌细个嗰时话、我要去旅行啦，我要旅行啦，《Beyond the Sea》。入面的歌词非常之优美 ，OK， 好，下个星期四见，拜拜，多谢操， 我系。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waiting for me.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I'll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Just like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